真的要带我走？ 四凤跟着我气喘不愁，跟着你不是穷命一条吗？ 你把女儿都推进虎口了，你问凤儿愿意跟你还是跟我？ 虎口是父母，四凤当然是跟我啊。啊， 你想得到没？你问他。 四凤说， 妈，你们就不要逼我了。 怎么了孩子，不是答应好的吗？怎么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哦，妈，我心里乱。妈，我会跟你走的。 嗨，闹啥子？ 我现在就去订出村的车，天晴了就走。 妈，妈， 子枫。你是个丫鬟，长了个小姐的脾气，高能欺，越能欺，高越不能欺。脾好意，气好意，脾气不好意呀！哦，没有了。来一个，来一个。 哦，是周家的。 二少爷 啊！ 哎呦，见笑见笑，你看看我们家这个穷地方，实在是见笑哦。 二少爷，你来做么事？ 哦，我母亲怕你们一时找不到事情，特地让我送给你们家一部块钱。 这真厚道，真厚道！哎呦，到底是有钱人。我谢谢太太，我谢谢太太。 爸， 二少爷，你坐坐啊，我去打点酒，给他买点气。 爸，爸，二少爷，我不是赵家的佣人了。 哎，可我们是顶好的朋友啊。 朋友 啊。 二少爷，我预备跟我妈到外乡干活去。 四凤，我们家对不起你。 二少爷，你 要会忍受痛苦，慢慢苦干，才会得到快乐。 你是男人，女人究竟是女人？ 不，你不是个平常的女人。 一青梅一枯树，一海浪，兰草无言自芬芳，红颜出水天洋洋，你美丽的人间，你有善良。 二少爷，我没有这么好。 子枫， 我们花样年华真太忙，为子有凭根爱山光，要想风中有意，雨中如烟，烈火中燃烧起 我们

平，姑娘。

快去认认你的神母。 不，凤儿，我们走。 跪下。他就是你的生身母亲。 臣周瑜向天下诉，与其二化作狂风朝地上住，今应得摧枯拉朽，公安大凡世界庆幸尽水履烈必哭。

长望三年年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雪景一相问，无宿命应等等，那一天念想等结了秋门，天下落满了一片云，原来是滚家土生，他见那雅琴的金蝉恋了青菜大成，因宿命无福比肩，还要来做那群家门门。 我的娘托本多香南宫，我就将去把生门村，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托本多一战，一战血和乱，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偶尔然才投进他的府门，虽知他与罗振禄本是个一世同人，让掌心他不肯，绵延不把人问问，往昔同体无悲一人拖穿了一战，有心相见和往事痛，可怜我力量又笨难，往事痛被他撇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亲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年西光，东缺西荡无处把身人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国华贤良要把我的命顺，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前去有我，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抓住生活，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给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说起白月光送人们。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想啊过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的家白银的花名这笔地里今天难以 听众朋友，著名洋剧演员金韵桂演唱的洋剧选段，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